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运动的注意事项，运动啊，我们首先是为了健康，不能凭借一股热情或者赶时髦，这往往会把我们的健康的目标被冲淡，而可能带来不利于我们健康的结果。所以我们健身不凭一股热情，也不是赶时髦，也不是为了什么重大的赛事，我们是为了健康。再一个方面就是严格的执行运动处方，禁忌过度运动、强度剧烈或者说刺激性很强的运动。我们既然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强度太大，这种刺激性很强的运动往往导致损伤，事与愿违，跟我们的健康健身的目标相反。再一个就是加强自我的医务监督，那么我们要定期的进行我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评定，我经过锻炼以后是不是更加健康了，还是没有改进，还是更糟糕了，那这说明我们的健身运动安排或者方案是存在问题的。再一个方面就是做好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作为健身嘛，要预防损伤，特别是冬季温度比较低，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以及运动后的整理活动。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必要的体质和疾病状况的信息，那么这是制定运动处方最基本的一个依据，包括了性别、年龄、职业、疾病史、身体锻炼的习惯，以及现状、睡眠、食欲等等，尽量要获得比较全面的信息。那么通过健康的诊断了解锻炼者的健康状况，为制定运动处方提供准确的依据。实际上我们作为健身者自己也更应该了解自己，那么可以采用医学检查诊断健康，如有近期的身体的体检的证明，我们可以直接应用，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沟通交流，我们作为以健康为目的的健身，我们要做自己的运动专家，这个也是我们从源头出发哈，要对个人的健康负起责任来。运动也是这样，我们运动自己有感受，要做自己的运动专家。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个过程，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不仅要做自己的运动专家，我们还要做大众健身，要做很多人的运动专家，这个也需要一个过程。首先要做自己的运动专家，那么这里面包括一个是运动能力的自我评估，我能客观准确的评估我的运动能力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运动呢，我能不能承受，我能不能完成，那么这个强度对我来说是不是适合我，了解自己，掌握自己运动能力，承担负荷的能力，这是我们说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处方呢，简单的一个分享，首先是做运动能力的自我评估。运动能力自我评估呢，我们有很多评估的测试，比如说心肺运动实验，也叫平板实验，比如说肺活量、心肺机能的测试，比如台阶实验， 比如12分钟跑等等，我们有很多这个评估的测试啊，而且很多评估测试都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指标，比如说闭眼单脚站立、俯卧撑、手握力，这都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指标，这都是许许多多的专家反复证实我们要对自我运动能力评估的非常有效的指标，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使用。那么在这些客观指标评价的同时啊，我还建议我们可以同时选择主观评价的指标，这样呢客观和主观相结合起来，这种评价方式可能更加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状况。那么这个主观评价就是 RPE 量表，它叫主观疲劳程度感知量表，它是一些这个数字，左面是一些数字，右面是我们对运动的主观感觉，比如说运动主观感觉根本就不费力，极其轻松，很轻松，我感到比较轻松，有点费力了，吃力，非常吃力，极其吃力，那精疲力竭了，那这强度达到了最大了，那对应的是等级上精疲力竭，那可能就是对应20，那我的心率差不多在20×10，可能要到了极限了。那最低的等级大约是从6开始的，那乘以10，大约我心率大约在60×70，就是一个安静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结合主观的评价来进行运动强度的评价，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运动强度的自我评价的量表啊。首先运动能力的自我评估呢，我们介绍一些测试，比如说心肺运动实验，当然这个心肺运动实验这就需要比较专业的人员，专用的实验室仪器设备也比较复杂哈，咱们可能听说过平板实验，这个我们知道就可以哈。再就是肺活量台阶实验、12分钟跑，这都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项目，这个呢我们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要掌握，作为我们一个普通健身者，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肺活量我们也经常在体检时候来进行检测，有的时候这些有些，比如说台阶实验要需要检测人员，要需要一定的仪器设备啊，2分钟原地的踏步测试，这个就更加亲民，更加接地气啊，我们普通健身者我自己就可以完成自我评测，需要相关的，比如说时间有个秒表，自己能够解决，心率。我可能能测自己的心率，6分钟的步行测试，看我6分钟能走多远，这个也是很接地气的，我们自我评估的一个检测。再就是爬楼梯的测试，这个也可以我们自我评测，这个方法我也经常自己用。肺活量，这个可能我们都测过，肺活量很简单，这个目的就是评估人的肺的容积和扩张能力啊。台阶实验，台阶实验这个作为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一个测试啊，也是非常有效的，可以评估我们的心肺功能。当然这个测试呢，它需要相应的仪器设备，比如说台阶，比如说节拍器，比如说心率的检测仪器设备，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仪器设备。12分钟跑，这个也是评估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测试方法，这个相对简单一些，那它就是评估我们的有氧代谢供能能力的一个评估方法，这个要有场地，12分钟我要看跑多远的距离，要有秒表。2分钟的这个踏步测试，这个就更接地气了，特别是我们中老年健身的朋友，我们可以定期的不定期的进行自我的评估，评估我自己的有氧能力，那我要有个计数器，踏了多少步，要有秒表，我可以记录时间，这个评估呢也是相对比较简单。6分钟的行走距离的测试，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有氧能力的一个评测，主要是反映心肺的功能，这个相对也比较简单，就是6分钟看我们行走的距离，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有时间的记录，我们有距离的测量工具，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也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体质相对比较差的健身者，我们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自己的有氧能力进行评测。爬楼梯，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最接近啊，我们 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次持续这个爬楼梯，可以爬一层两层三层，这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哈。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进行相同这个层次的爬楼梯的运动，那么对我的比如说心率啊、呼吸的频率啊、大口喘气的感觉啊，以及疲劳程度的感觉来进行对比评测，那对我这一段的这个健身运动效果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啊。事实上我也经常自己进行评价，比如我一次连续从一层爬到五层，这是我要测测我的心率，看看我的呼吸频率是不是大口的喘气，是不是感到比较累。那过一段我再从一层爬到五层，运动的速度时间大体相当，那我再对比一下我的心率、呼吸频率，那以及自我的感觉。如果说我感觉比较轻松，我以前从一楼爬到五楼大口大口喘气，心蹦蹦的跳，但现在这一次我从一楼爬到五楼，结果不是那么累，心率也没有那么蹦蹦跳，喘气还比较均匀，那这说明我的健身运动体质状况提高了。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另外就是对我们力量的评估啊，比如说这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握力、30秒的负重的屈肘测试，以及我们坐站的测试，都可以完成对我们力量的评测啊。像俯卧撑，这是我们上肢力量检测的一个常用的方法。这个也比较简单啊，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的状况进行评测，我们也有标准，这个也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一个测试项目。一分钟仰卧起坐，这个也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一个项目，主要是目标人群主要是20到39岁的健康女性，一分钟我们可以做多少个次仰卧起坐。手的握力啊，这个我们需要握力计，这个也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一个指标，这个手的握力啊检测非常有意义啊。最新的研究发现，这个手握力啊，特别是男性，跟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成反比。也就是说，我们手的握力越大，那我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危险性会越低。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反映我们人体衰老过程的一个指标。人体的衰老过程可能在方方面面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心肺功能会下降，这个我们检测可以检测最大摄氧量会下降，那么再一个就是平衡能力会下降，协调能力会下降，力量肌肉会发生萎缩，力量会下降，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手握力来进行检测。单脚站立平衡能力测试，这是评估我们人体的平衡能力，这也是我们国民体质监测的一个指标哈。由于随着衰老我们平衡能力会下降，这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不小心摔倒导致损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平衡协调能力的下降。当然它是个综合的，跟我们力量的下降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对于中老年人的健身运动，我们要考虑很多方面，但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心肺功能、最大摄氧量，那我们一般要安排长时间长距离的，比如说慢走慢跑。除了这个心肺功能刺激以外，我们还要安排相应的力量练习，要有一定量的力量练习，减缓力量的下降，减缓它的衰老过程。那么再就是平衡方面，我看大多数中老年朋友对于有氧运动甚至有一部分力量练习都安排的比较到位，但是对于平衡方面啊，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方面。事实上我个人健身我也挺注意的，平衡我们可以借助什么呢？可以借助走路过程当中可以单脚持续站立时间长一点，交替的单脚站立，同时再结合上上肢协调跟单脚站立呢能够配合起来，逐渐的提高我们的 平衡能力，或者延缓我们平衡能力的下降。接下来我们看有关健身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这一部分我给它起的题目叫持之以恒，赢在健康。我们健身啊，它是一个长期的效应，我们要持之以恒的进行。当然在健身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运动前我们要热身，特别是冬季，运动后呢要适当的进行拉伸练习。那么健身运动又循序渐进，结合我们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我从一楼爬到三楼我就气喘吁吁，是吧，那我心跳加快，那说明对这个负荷我还需要再有一个适应过程。那也许过一段时候我从一楼爬到三楼已经不再气喘吁吁了，我心跳也没那么快了，那可能我就可以尝试从一楼爬到四楼。健身运动呢是艰苦的，持之以恒是关键。这个确实健身运动很艰苦，而且与我们饮食热量的摄入也不匹配。我可能下午艰苦的健身运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消耗个300、400、500千卡，很艰苦。但是我吃一个奶油蛋糕可能三五分钟就摄入了500千卡、600千卡甚至1000千卡，所以这个不平衡啊。饮食总是很快很享受是吧，但是运动总是很艰苦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要持之以恒，好的结果才能显现出来啊。健身运动融入自己的生命，这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往往就是当做一个任务啊，当做任务不会持久啊，因为任务它是有开始有结束的，是临时的哈。而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运动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高境界了，就如同我们每天吃饭刷牙洗脸一样，我的正常的生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很自然了，所谓的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我养成习惯了，到点儿我就去运动了，学会自我的评估方法，定期的评估，及时的调整运动处方。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多评估的方法是吧，我们可以结合自己定期的进行评估，那评估以后我可能状态好了，我运动处方是不是再稍微调整调整，我可以再增加一点是吧，状态不好或者效果不好，那我是不是可以再降低一点，那总之呢也是要因人而异是吧，适合我，掌握自己的体力水平，积累数据，做自己的运动专家。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说我们科学健身，心率把握我们的运动强度，最好我们可以借助这种科技手段啊，因为我们从经济上也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购买可穿戴设备心率表经济上不成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科技手段来不断的激励我健身的时候哪些数据指标达到多少，这是正常的对吧，哪些指标如果高到多少，那这反映了什么情况，我们可以积累一些自己的数据，更客观的来评价我的健身啊，与时俱进，合理的添置设备，刚才已经提到了可穿戴设备啊，将科学健身呢进行到底，提高我们健身的科学化的水平是吧，我们用客观的指标而不仅仅是主观的评价，主观评价和客观结合起来是吧，既有主观又有客观，主观我可能感觉很累很难受，那客观指标我看看反应到什么程度了，哎呦我的心率已经很高了，这个说明我们机体对它的反应很大，这个确实负荷比较大了是吧，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更客观更准确的评价我的状态，评价我的健身效果。最后想分享一点我个人的运动处方啊，当然因人而异啊，也不要模仿学习别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我是目的是为了控制体重啊，健康有活力，也是促进健康。运动方式我一般采取跑步，可以在室外，也可以在跑台。我经常去跑台进行这个跑步运动。再一个呢就是划船器，也是有氧运动啊。再结合上力量训练，这样我整个的运动持续时间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啊。主要内容有有氧的，有力量的练习。运动频率每周2次有点低的， 我会逐渐稍微提高的。运动强度我一般控制心率大约在130到150次每分钟，结合我们的运动处方运动强度的客观控制。也有注意事项，心率超出上限强度稍微降一下，感觉特别累，应该停止运动。一般跑台运动，除了中低强度的运动以外呢，我还适当的增加一点高强度运动。但这个我也反复提醒大家，不要模仿，特别是我这个也不要模仿。我个人，我的身体状况允许，是吧？我有健身的习惯，而且我能承受强度比较大的运动，所以我每次跑台跑步，我都要进行一次百米冲刺。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对我。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一个超强刺激，特别是对心脏的一个超强刺激。当最近我也一直在找这个依据哈，我看到近期我看到一篇文章，他的研究的主要思想也是这个运动啊，要结合适当的高强度、中高强度的运动，特别是高强度运动，有这种刺激，它的健身效果会更好。当然前提必须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像比如说我有运动的基础，我心脏也没有问题，我能承受高强度，所以我就逐渐有高强度刺激，我就现在养成习惯了，每次跑步我都要冲一个100米，要有一个强刺激，当然也不是很多啊。疫情期间我也适当的调整了健身，就是疫情仍然在坚持健身哈，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啊，体育融合呀，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路径啊。国家解决大健康的一个有效路径，我们个人也是一个有效路径啊。当然目标还是一样的，这就变成了户外的运动啊。户外也是有氧跑步运动，主要是对心肺功能的一个刺激，适当的结合了力量的练习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健身者也好，还是作为咱们社会体育指导员也好，我们要逐渐的积累个人的数据，这样我们就逐渐的会找到一些规律性的内容啊，对于指导我们更科学的健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最后呢，还是希望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啊，发挥更大的作用，带领我们全民健身啊，能够更科学，将我们的体育融合不仅是作为国家战略，而且要作为我们个人取得健康、维护健康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今天呢，这堂课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透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那么我们通过冬奥会能够看到些什么呢？我们从冬奥会又能够想到些什么呢？我们从冬奥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第一部分，我们从冬奥会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这个如果大家上我们国家冬奥会的官网的话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项目的介绍，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这个图形的背后它是2022。那么我们在说到冬奥会的时候，大家如果从我们每个人的视角 去看它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都是运动会，都是呢冬季的一些运动项目。我们首先来看，从冬奥会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运动会。我们在2008年呢，大家经历过北京的夏季奥运会，那么在2022年呢，我们将要呢观看精彩的冬季的奥运会。那么我们要在看奥运会的时候呢，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各位市民，各位是社会体育指导员，一定会想到的就是冬季的运动项目。那么从冬奥会的项目设置来讲呢，从大的项目的类型看，它的冰上项目呢有五个，雪上项目呢有两个。那么在五个冰上项目当中呢，有三项呢是我们大家耳闻能熟的啊，大家说起来呢也可以呢津津乐道的，比如说滑冰、冰球、冰壶。但是另外两项呢，可能我们作为各位市民也好，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也好，可能就会有所疑惑了。因为它的名字呢，一个叫雪车，一个叫雪橇啊，但是呢它却把它放在了冰上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雪车和雪橇虽然它有雪这个字，虽然它的原始的状态是从雪车或者说是雪橇演化而来的，但是它作为一个竞赛的项目，它是在冰面上进行的，是有专门的赛道啊。那么从雪上项目呢，虽然有两项，从大的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滑雪和冬季两项的这两个构成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滑雪的部分呢，它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从冬季两项来讲的话呢，它是有两个单独的项目组合而成的啊，比如说越野滑雪加射击，比如说在首钢将要进行的跳台滑雪，或者说在云顶张家口将要进行的跳台的这个滑雪，同时呢它再加一个越野的滑雪部分。这样的话呢，它在考核运动员在运动技能的部分呢就是更加的综合了啊。那么从北京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冬奥会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的冬奥会呢主要有三个赛区，一个就是在我们城区，一个呢就是在北京的延庆区，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河北的张家口。那么在市区，也就是在城区举办的这个冬奥会的项目呢，主要是以冰上为主体的，比如说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和冰球，以及呢冰壶。那么在延庆和张家口呢，它更多的是利用了自然的地貌、地形以及呢环境各方面的条件，所以呢在延庆和张家口呢主要是一些雪上的项目，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雪车和雪橇的项目啊。所以呢在我们国家2022冬奥会举办的过程当中呢，一共有15个大的项目，109个小的项目，那就意味着有这么多的金牌啊。首先呢，这是我们从一个运动会的结构来讲呢，我们应该了解冬奥会。所以从这个背后呢，其实又回答了我们在开始我所问的，因为我们每个人说到冬奥会的时候呢，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运动项目。但是从运动项目来讲呢，我们对夏季奥运会的项目呢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冬季奥运会的项目呢相对来讲呢是不太熟悉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短道速滑呢，它是在室内的一个速度滑冰的项目，它最早呢是从室外挪移到室内，由于当时的训练和比赛的条件有限， 但是运动员呢，为了在户外滑冰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获得好的成绩，那么他就需要呢寻找更多的训练的机会。那么在室内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人们从游戏又过渡到了竞赛，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竞赛项目。那么像滑雪的这个项目呢，它一方面呢是有滑雪板和滑雪所需要具备的运动技能以外呢，它还利用了 U 型槽的这种特定的形状，那么使运动员呢可以利用惯性，然后呢完成复杂的优美的动作。那么这个高山滑雪呢，它一个是难度大，一个呢是速度快，地形复杂，要求运动员呢控制平衡的能力，还需要通过规则允许的，比如说他需要绕过规定的奇门，那就看谁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的时间是最短的啊，那他可能就是成绩是最好的。那么越野滑雪呢，实际上呢它是相对来讲考核运动员呢他的耐力，他的韧性啊，他能够战胜自我的这种能力。因为有的滑雪的项目呢可以长达几十公里，所以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仅要获得好的成绩，他要战胜对手，更重要的他要战胜自己。那么冰壶呢，它既是一个比智力，又是一个比感觉，还要比战术，还要比团队啊的一个竞技运动项目。而且这个冰壶的运动场地呢，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我们看见是一个平面，实际上呢它是带有一定的弧形的，而且它对这个冰面的水质有特别高的要求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确保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那么场地给他提供一个最优质的条件，然后呢让运动员呢来进行比赛。那么我们国家冬奥会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在大家最熟悉的水立方进行的，因此在2022冬奥会的竞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把水立方称之为是冰立方。这个双人雪车呢，对于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来讲，它是一个新型的运动项目啊，它是在北京的延庆专门有一个雪车的赛场，它是有固定的预先设计好的赛道，这个赛道呢也是一个 U 型的，就像水槽似的啊，然后呢上面铺上了冰啊，那么运动员呢要在这个铺好的这个赛道上完成转弯、速滑，最后呢看谁的成绩是最好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运动员的体重、运动员启动的速度啊，以及呢他们对这个雪车的平衡的控制能力，都是最终他们有没有可能获得更好成绩的先决条件啊。所以呢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上呢，一个呢是运动员对这个赛道的熟悉的程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动员的心理还有他的技术啊，特别是在大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啊，尤其是在进阶的时候，那么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他的速度呢又是特别快的。所以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判断不准，决策犹疑，那么你的比赛呢瞬间可能就失去了晋级的可能性，或者说拿到奖牌的几率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在这个项目上呢，运动员在比赛前他们要非常仔细的去观察这个赛道，甚至冰的软硬度啊，然后呢他要事先做好预案，在每个弯道怎么去控制他的身体，然后呢让这个雪车呢保持最快的速度啊，来完成这个比赛。所以它又是一个呢运动员相互之间 配合的一个比赛的项目啊。那么这个在2022冬奥会，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是通过电视的画面，能够更清晰的、更完整的，从更多的角度呢来观看这项比赛啊。所以呢，在现场来讲的话呢，这个比赛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几秒钟一晃它就过去了。但是呢，在运动竞赛，如果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呢，现场的感觉呢，恰恰呢又和在电视上看呢是有天壤之别的啊。所以呢，如果2022冬奥会各位市民、各位社会体育指导员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到延庆去看一看这个被称之为最优秀的雪车赛道的赛场。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那么这个雪橇呢，实际上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呢，首先它是一个双人的，但是呢，它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一般呢，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呢，是头朝前，脚在后，而这个项目呢，恰恰是和很多的项目正相反的，就跟赛艇，大家如果注意那个赛艇的话呢，运动员是背向运动方向的啊，而这个雪橇呢是脚朝前头在后啊，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身体姿态的特征。但是呢，它同样是在这个赛道上，同样是需要这两位运动员，或者说是一位运动员，如果单人项目的话呢，是需要通过控制他身体的姿态来控制这个雪橇的稳定，确保它的速度啊。那么它的出发呢，是坐在这个雪橇上，用两只手呢推动一个把杆啊，然后让雪橇呢开始由静止变为运动，然后再通过两手推动这个地面，这个地面给的反作用力呢，使这个雪橇呢开始滑行。所以如何获得最初的这个速度，同样和雪车呢是一样的，决定了它在比赛当中的成绩。滑板它是从我们在海滩上去冲浪的时候呢，在这个背景底下，有人呢把这个冲浪的这套方法和器械移植到了雪上，最后呢变成了一个雪上的项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也是在一个 U 型槽里头啊，然后利用 U 型槽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它有坡度，而这个坡度也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使运动员呢在两端在下滑的时候获得速度啊，然后呢在上冲的时候呢再做出各种各样的翻转的动作啊。那么这里头呢有规定的动作，有自选的动作啊。规定的动作那就看你做的标准不标准，优美不优美，自选的动作呢那就是看你做的难度有多大，完成的成功率有多高。北欧两项，那么北欧两项呢，它实际上呢是一个滑雪啊加跳台的这样的一个竞赛项目，所以这里头呢既要有运动员的耐力，同时呢又要有运动员高空控制身体姿态的能力啊，一个呢是比远度，一个是比速度，所以在这两个因素的综合的作用下，对运动员呢就提出了更高的更全面的要求啊。 那么这个呢是在室外进行的高台滑雪。那么这个呢它是单纯的呢从一个高台上利用它的坡度，然后呢产生了滑行的初速度，然后运动员呢他一方面是他的保持身体的平稳，另外一方面呢裁判员就关注他的姿态和飞行的远度。钢架雪车，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有雪车的问题，有雪橇的问题。钢架雪车呢人把它叫做是勇敢者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员呢他要利用自身的奔跑速度，然后呢产生这个运动的前提下，然后他再趴在这个雪车上，然后呢利用身体的重量和身体的姿态控制这个雪车的稳定，保证他的速度完成这个比赛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据说可以达到100多公里以上，所以这个运动员呢他对这个赛道，就像我刚才讲的，他对赛道的熟悉，还有他对身体平衡的稳定性的控制的感觉，还有呢他在竞赛过程当中心理的平衡啊，以及呢他在最开始奔跑的速度而使雪车产生的初速度的高低，都是决定比赛最终成绩可以排在第几位的一个先决性的条件啊。所以呢人们又把它称之为是勇敢者的项目。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很重要的两项啊，一个呢就是越野啊，一个呢是这个射击。这个项目呢它是从军队慢慢的演化到奥运会的竞赛项目当中。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那就是运动员呢要滑行啊，要靠体力和耐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要求他要从动的状态变成静的状态，然后完成这个射击的任务。如果你打不中靶，打的环数还不好，可能都会影响到滑行的成绩，而两者加合起来那就会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成绩。所以在这个运动项目的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从滑行到射击的转换的这个过程，这个对运动员来讲呢他的挑战呢是特别特别大的啊。所以呢运动员他能够产生一个好的运动成绩，除了他自身的训练和刻苦的努力以外呢，其实科学的元素在他们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员呢他的体能好不好跟他的心肺功能的强和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心肺功能呢又决定了他的体能，而体能呢又决定了他的技术。那么有一句呢我们常常在研究当中所说的话，科学的那就应该是能够量化的，如果能够量化的它就更接近了这个事物的本真啊。但是呢我们实际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呢既有一些定性的问题，也有一些呢定量的问题，所以在运动员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通过长期的不断的训练，最后呢让它达到一个相应的运动的状态。但是所有世界上的运动员都是这么一个模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竞技体育的背后它就是一个科学技术的竞争啊。那就是说谁的科学技术在运动训练当中使用的更充分更精准，那么对运动员的训练所发生的变化能够及时的反馈的速度越快，那么在运动训练当中一方面呢它可以产生的训练效果就会更好，那么同时呢发生运动损伤的几率呢就会更低。其实呢就跟我们在医院里头比如说我们住院的时候